最强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午后随着冷空气势力增强，扩散条件转好，天空逐渐打开，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改善。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了解，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北风2-3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晴见多云，北风2-3级见4级，气温17到13摄氏度。再来介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弱气压场控制，午后受冷空气影响，扩散条件逐渐转好。综合来看，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另外，北京地区的红叶观赏指数预报是这样的：明天10月23号白天天气晴朗，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不错，红叶观赏气象指数为2，适宜观赏红叶。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19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5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你是擅长解决还是擅长发现问题呢？你是蚂蚁型还是蝈蝈型呢？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高纬度思考法，如何从解决问题进化到发现问题，分析解决问题型和发现问题型的这两种思考方式的不同和特征，跳出思考边框，创造全新视角，全面强化你的思考力。本期节目嘉宾学者书评人汪斌博士。今天汪斌博士不仅要谈如何从解决问题进化到发现问题，还要说一说如何构筑你的快速决策系统。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思考的事情。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后浪出版公司的新书《高纬度思考：如何从解决问题进化到发现问题》。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汪斌博士。汪斌博士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怎么思考。 哎，那刘莎好，大家好啊！刚才我有点打磕巴的原因是呢，我一直在盯着这个书看啊，看我的时候就想到这本书的内容，然后就陷入了沉思，因为这本书是很容易让人进入一个思考的状态，因为书里的很多的道理啊，突破了你对思考，包括对认知的常识，甚至一般性固定的界限。我首先要感谢刘莎邀请我读这本书啊，现在有机会分享，因为分享是吸收一本书营养的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讲给别人，分享给大家。当然我要感谢一下这本书的作者细谷宫，他是一位日本作家。刘莎推荐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在想日本作家写的很多的书都实用性很强，对吧？他们喜欢命名什么思考力啊、整理力啊，都是直接教你去实操的。 没错没错， 这本书真的是打破了我对日本很多类似作者作品的定见。我决定呢，把这本书一定要纳入我今年年度的十本好书之一。 哎，刚才呢，汪斌博士说到了他对这本书的一点点感受之后，我也跟大家来说一说。你看汪斌博士他说呢，他说这本书和以往的日本的这种作者写的书，尤其是谈到你怎么 么去思考呀，怎么去开拓你的思路的书籍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以往呢特别实用，而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理论的方案。但是汪明博士，你看你是这么看的，但是当我打开这本书的时候，我反复的翻前面的书名，我想这是日本人写的书。我就在思考，哎，日本人怎么写的书？开始我觉得我有点看不懂了，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表格嘛，还有很多的这样的这个列的一条一条的，比如说一二三四，我觉得恐怕啊，如果大家，我先说是普通人，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如果打开这本书以后，可能会说，哎，这真是和以往的看到的日本人写的那些实用性那么强的书有着特别大的差距。这本书确实是帮你捋了捋你整个的思考的方向， 特别对。所以我今天竖着耳朵听的流沙做的片花，流沙就一下子抓到了这本书的重点，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你是每天忙着解决问题的人，还是忙着去寻找该提出什么样问题的人？ 我觉得这是两种人。每天忙着解决问题的人他特别忙，因为为什么呢，他整天啊救火，大家知道吗，着火一处着火还好，处处着火那他就多忙， 没错。 另外一种人他特别闲，大家会觉得他没事找事儿。 他总在想一些不那么急迫不那么紧急，甚至在很多解决问题的人看来不那么重要的事情。但是这种人可能才是书中所讲到的啊，创造力的来源之一，也是突破我们人类认知壁垒和局限的。解决问题，当我们忙着解决问题的时候，像很多日本作家的书都是帮你解决问题的， 没错， 生怕你觉得问题太大，给你切到极细极细的步骤啊。其实这本书的作者也讲到了，日本这个民族啊，在他们经济腾飞的很长时间里，他们都是以解决问题为己任的。 但是就有点感觉是头疼一疼一头，脚疼一脚，然后呢这个急功近利啊，因为他告诉你，你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就睡不着了，那肯定会有你去翻一翻日本人写的书里面，就告诉你怎么能够快速入睡法，从吃的喝的，然后呢到思考啊，然后到比如说你再练点什么运动啊等等，方方面面非常的详细。但是如果你要想从那书里面找到我为什么睡不着，可能有的书大家看起来就会觉得，哦，这只有处理的方法，没有从源头让你了解啊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有的时候这既是日本书的优点，也是日本作者的一个缺点。 对，他们的有自己的局限性啊，优点是实用性很强，而且写得非常的细，哪怕喝水这件事情他可以给你总结出五步法，只要你照着做就可以体验到他说的那种感觉。但是过于注重术的层面，可能在道的层面呢就让我们觉得不够深入。这可能也是我作为一个喜欢去追求一些深入思考包括干货的朋友有时候会发出的一点感叹。 没错没错，汪明博士刚才说的这一点太好了，就是日本书啊能够让你遇到问题迎刃而解，它像攻略。但如果你想要深度的去思考，想要知道为什么，想要知道如何去举一反三，可能这一点是很多朋友一直以来的一个诟病。但是汪明博士的意思就是说，这本高维度思考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是吗？ 用有朋友的短书评来说呢，就是这本书啊可能会让喝粥的朋友觉得有点干，但是对让喜欢干货的朋友呢觉得是非常解饱的。不仅解饱呢，还需要很多的时间去消化。哎，我们已经把这个书说的天花乱坠了啊，它还是要有干货和内容的支撑，让大家来领略一下这本书究竟是在讲什么。我来尝试一下能把这本干货满满的书讲得注一点点水，让我们今天的朋友呢能对阅读这本书产生兴趣，当然更重要的是有些收获。比如说呢，我们先举书中提的两个问题啊，关于便利店的问题。现在我注意到北京和上海在有个地方是越来越像了，就是便利店的数目越来越多了。 没错， 我去上海出差的时候发现上海生活很方便啊。 日本也一样，有很多的便利 店。有很多的便利店。那我们现在很多朋友也经常把便利店当家，比如说加班的朋友，他们的午饭到晚饭到夜宵可能都是在便利店解决的。那我下面就问问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在书中的第四页啊。第一个问题。 便利店里不出售的东西。 我们先想想便利店里出售什么，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当然我们这广播绝对不能空播哈。就是大家短暂的想一想在脑海里啊，如果你去便利店，你会注意到便利店出售什么东西。那往往呢我会发现很多人脑海里蹦出来的第一个就是自己想吃的想喝的常买的东西。 牛奶、速食面、沙拉、面包，然后三文治，然后还有各种的煮物，然后还有杂志。 你看你连一个肉都没说，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个卖冷藏肉的，比如说有这个火腿切片的啊，还有卖 鸭在有些便利店里还有卖什么鸭掌啊、鸡脖啊。 因为我前面已经说了那么多主食，那些主食都吃起来。我为什么选择去便利店？我就是为了便利。 好，我是为了解馋，还有那好多小零食啊，而且他们有一些超小包装，让你吃完了一次不会剩下，不会有负担。 啊，对，便利店里有零食，我从来没买过。 嗯，还有一大类的东西是我们常去买的，就是饮料。 哦，我好像从来都没在，哎，我在便利店里买过饮料吗？除了酸奶以外，我没在便利店买过其他的饮料，应该是。 我去便利店买，因为现在有些便利店已经可以提供那个机制的咖啡，就是现磨的咖啡嘛。 哦。 有时候我会去选择，哦，性价比也很高，当然质量呢就不能强求了。我们刚才讨论了半天，大家似乎能从中看到我们生活中的一些轨迹，就是你回答这种问题的时候，常会受你既定的生活和生命经验的影响。就是你接触什么你就会想到什么，你就容易首先想到什么。那这个问题呢很好回答，其实刚才刘莎说的那个问题啊，梳理的下面紧接着的第二个问题就需要大家开动一下脑筋了。便利店里不出售什么？ 电器、大型家电、洗衣机、电脑。 太对了，继续还有吗？ 我想想啊，便利店里面还有那种个儿特别占地儿特别大，比如说你那床上用品、大被子什么的之类的。嗯，因为我以前尝试看便利店有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发现没有。 特别好，现在你已经突破了便利店既定的啊，他卖东西的这个内容。但是作者呢，给出了更多脑洞大开的内容，比如说不卖仙女座星系，不卖跳蚤的心脏，不卖长生不老药，不卖迪士尼乐园的这个永久啊百年免费门票。 恐怕他不去便利店，他去大超市，这些也不卖。 是的，实际上这个练习或者这个问题呢，更多我觉得是跟大家开个玩笑的同时，让你知道一件事情，当你越去想便利店不卖什么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想象力的边界是无穷的，原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可以无限的罗列下去的。所以当我打开书的第四页看到第二个问题的时候，我坐那儿想了一分钟的时候，我突然被自己震惊了。我原来生活在一个那么广袤的世界里，但是我更多关注的是便利店里卖什么，而没想到它不卖什么。这是不是也是思维里的一堵墙呢？我们的生活已经被习惯既定了，我对便利店的印象就是我常买的东西，但是它不卖什么这个问题恰恰把我推向了一个叫未知领域。 说到这一点啊，有一个小小的应该叫小插曲吧，插在这里面。我想呢，很多的喜欢宅在家的朋友啊，拿到这样一本书，拿到高维度思考法的时候，会说，哎，这里面的很多的干货我特别喜欢。但是当你一个人思考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不妨考虑一下，人是群居的动物，那么你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一方面呢，当然有的人有不好的习惯需要你容忍，需要你接纳，但是其实另外一方面啊，你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像一间便利店，他能够告诉你啊，它那里面有好多你不知道的售卖的东西，每个人其实也都是一座宝藏，所以可能和人接触啊，大家也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简单的方式了解到高维度思考法的一种方法。 对， 书中有，我们在实践生活当中一样也可以接触得到。 这个在生活中啊，我们经常喜欢做一件事情叫积累知识，而今天呢有一个积累知识特别好的方法， 就是读书俱乐部节目。 对，读书俱乐部。读书俱乐部比起知识付费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是免费的，对不对？ 我们希望把更多的好的知识传递给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或者现在因为你可以用手机听了，也可以用电脑听了，也可以用很多的多媒体的这样的工具来听了。嗯，希望大家能够听到这个节目，能够更多的喜欢这个节目吧。 听到节目之后呢，希望促进大家的思考，想想便利店里不卖什么这个问题，就和书中的一个核心观点有关系，就关于知。我们刚才讲到了知识，积累知识，积累知识是一个好事儿，但是知识是什么这个问题，我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想过哈。书中专门研究了一下知意味着什么，知是究竟的客观世界的绝对的真实真相，还是知只是对真相的解释呢？ 应该这样去理解，知识呢是前人或者是你周围的人给你留下的宝贵的经验。 太 太对了，所以知识在不断的变化，科学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在于不断的质疑自己， 没错， 不断的翻新理论。就像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老师就会说啊，今天你们记笔记都很认真啊，但我想告诉你们，我今天教的东西可能你们毕业的时候有三分之一也许都过时了，甚至三分之一可能被证明都是有误的，因为医学是一个演进非常非常快的，人有些基本的规律可能是一直沿用至今，但是有一些底层的更先进的基于微观基因的或者分子在不断的更迭，所以我们越来越知道我们手里掌握的所谓知识实际上是人脑对客观世界观察和解释的结果，它不是像我们认为的那种能够行万年船哈，一直都不会变的教条。 我们说到了知识啊，就要说一说科学这个词，不仅仅前面汪冰博士谈到的他所上学的时候是学的医学的这样的一门学科，很多的学科什么叫科学呢？科学教会的我们并不是说你今天能够啊看懂这几本书，明天能够看懂那几本书，那些死的知识，而教会了你一种认识社会、认识自我、认识别人的方法，更重要的是科学是一种质疑的精神。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蒙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凯文。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你是擅长解决还是擅长发现问题呢？你是蚂蚁型还是蝈蝈型呢？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高纬度思考法，如何从解决问题进化到发现问题，分析解决问题型和发现问题型的这两种思考方式的不同和特征，跳出思考边框，创造全新视角，全面强化你的思考力。本期节目嘉宾学者书评人汪冰博士，今天汪冰博士不仅要谈如何从解决问题进化到发现问题，还要说一说如何构筑你的快速决策系统。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听汪冰博士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思考的事情。很多朋友每年过完了十一长假以后都说，哎呀，这一年的假期，过完十一长假，啊，都别惦记了，再有假期的话就会到第二年才会有。可是呢，到年底这段时间啊，你看十月份、十一月份、十二月份到年底，有进度要赶，好多的工作要完成，然后还要写总结。其实这一段时间正是大家整天的觉得忙得晕头转向，不知道该从哪，有的时候甚至忙的啊，不知道从哪下手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这个时候给大家带来怎么思考的书籍，我想肯定会对大家有帮助。 对， 前面说到了这本书，特别不像日本人写的书。 对，我因为我们会觉得这本书里出满了很多的思辨思考。对思维方式、对本源的认知和探讨，不是简单的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在大家长假过后投入忙碌的年底工作冲刺的时候，给大家特别煞风景的喊停哈，别再忙着解决问题了，跟我们先来聊聊如何提出问题。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关于知识的问题啊，刘沙做了一个非常棒的总结，就是科学精神是一个不断的质疑、推导甚至颠覆自己的过程。那我们刚才讲到的知，在书的14页专门对这件事情做了一个很棒的对比分析。事实和解释区别究竟在哪里？事实的第一点呢，是不因人而异，它就是一个客观实在。但解释呢，随着我们每个人的角度不同，刘沙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我们周围的不同人，真的这个单位发生了一件事情啊，为什么会七嘴八舌呢？因为七七八八的人看到同一件事，他们的感觉都不一样啊。有人可能就觉得这个事儿不是大事，有人觉得这简直不可理喻，有人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是从某个角度可以理解的，有人觉得这是匪夷所思的。 所以就说这七七八八的人，他们的价值观得有多么七七八八，多么多么的不一样 啊。所以我们因为解释世界的方式不同啊，看到同一个事实得到的答案也是颠覆性的。其实对人性也是，经历了欧洲经历的中世纪的对欲望的抑制禁欲，认为人性是堕落的，是腐朽的，是需要被拯救的， 到启蒙，到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我们尊重人性，尊重人性求知，其实这本身就对同一个事实做了不一样的解释啊。人性远非完美，但是它是不是就应该被惩罚，被认为是带有原罪的，这也是不同的解释系统带来的。 就包括刚才汪冰博士说到了中世纪，说到了欧洲的中世纪，有些人看来呢，中世纪就是黑暗的，因为它压迫了人类的灵性，人类的自由。但我们如果来回顾一下欧洲的中世纪啊，很多的现代欧洲的法律啊，包括它的一些制度啊，其实是在那时候初定了雏形。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呢，可能那个中世纪也给欧洲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进步，所以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释。大家听一听我们两个说的中世纪，会觉得啊，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中世纪。 特别棒的补充，这再次证明了一件事情啊，我们很多人的争执啊，不是在事实层面的争执，是在解释层面的争执。 就是有一个事实，大家多读点书，就既知道了前面汪冰博士说到的那一半的中世纪，也知道后面刘莎说到的这一半的中世纪了。 这就是为什么知啊，第一点可能成为我们的思想牢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流沙的知和我的知其实是一个大象的不同部位，但是我们都认为这是真相，这是事实，于是我们开始激烈的争论。甚至我们会发现在国家中的很多争斗，比如说国家之间的争斗，因为信念，现在国际政治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对吗？他们其实是因为对同一个事实的不同解释而争，其实事实本身可能是没有那么大的争议的。 而且刚才我们说到的是看到一个大象的不同的部位，所以你去争。但也有人呢，是因为他明明看到了整只大象，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每个人都有一块土地，大象要把脚踏进他的土地，那么他就少了一块地。大象把脚踏到那个人的土地，他就少了一块地，所以关于大象应该进到谁的土地其实明明都知道是那个大象，大家也会有不同的这样的想法。 这是因为 利益的驱动， 立场改变的啊。所以事实和解释的区别中也包括了事实是中立的，而解释呢可能是毒药也可能是良药，这可能取决于我们的站位。还有呢，事实是不随时间改变的，比如说人生这件事情，人生是个什么德性呢？人生一直就是它应该是的德性和样子。 对。 但是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对人生的领悟是不同的，所以事实不随时间改变，而解释会随时间改变。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谈到人生这个词儿，很多朋友都觉得特别虚无缥缈。但你有没有想到啊，你现在所说的每一句话，你做的每一件事，你留下的每一个字迹，都是你将来人生密不可分的，而且是你永远不可能割裂的一部分。 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事情的解释啊，会受到一个效应叫老化或者积累效应。你随着对人生有越来越多的阅历之后，你的解释会改变，然后你认为的人生啊，就是你认为的事实也就改变了。这就是为什么代沟会出现。代沟出现就是，作为父母我认为人生是这样的，你作为孩子怎么认为人生是那样的，我要告诉你人生是怎么样的。但实际上我们 PK 的还是解释，我们 PK 的不是事实，因为人生从来就是在这个阶段是这个样子，那个阶段是那个样子。 说一个特别特别明显的例子吧，如果有听众朋友会记得啊，汪冰博士，你还记得咱们暑期的时候给大家讲过很多绘本，然后就说到了小孩子的时候的经历啊，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看绘本，是为什么呢？不认识字儿，然后图片又漂亮，然后等到慢慢慢慢长大了以后，发现绘本翻了以后总共二三十篇，没有几行字儿，说后面还有什么内容吗？就觉得绘本的内容特别少，就变成喜欢字儿了。其实就即便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在我们小的时候啊，这样的经历大家可能啊应该或多或少都有过。那么一样的人生，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想法就有了这么大的变化。 太对了，所以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知是一个充满变化充满变量，或者我们可以啊说句不好听的非常不靠谱的一个东西，但是如果你把它奉若神明，奉若圭臬，然后当作僵化的信条，这会阻止你去认知真正的事实是什么。事实本身是没有维度，它就是存在，但是我们对事实的感知和解释，就是我们认为的知道，甚至我们认为的知识，它是有维度的。这个维度好像我在上学的时候看到的一个小故事，就画杨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南方那种水果叫杨桃，它是有棱边的， 对，然后切完以后是一个五角星，对吧？ 然后呢，就是这个老师上素描课的时候，把杨桃放在了桌子上，然后大家画杨桃的时候，大家都是心领神会啊，知道这个老师是希望画这个从学生的正面视角看到的杨桃，但只有一个学生画的就是你说的 五角星。 那老师就觉得很奇怪，让你画杨桃，你画个五角星， 可是这个孩子就说，从我的角度看它就是个五角星。实际上像杨桃这样的形状比较古怪的水果，从不同角度画出来可能真的是差别还挺大的。于是这就让我想到了今天说的哈，解释是有维度的，从我这个维度就是五角星，你凭什么说我画的不是杨桃呢？因为杨桃在我这个侧面就是这么看的。所以这提醒我们，我们每个人人生只能站在某个维度或者某几个维度，无法穷尽全部的维度，所以我们知道的事实可能永远都是局部。 谈到了解释，在这还要特别说几句话。很多朋友都会说，是不是解释就意味着我犯了错误？不管你是不是犯了错误，不管你解释还是不解释，我想最终的结果，如果你认识到了啊，你应该走哪条更正确的这个道路，然后抛弃自己以前的偏见或者错误，回到正路上，这才是你真正的人生。解释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今后走哪条道路。 重要的是你知道杨桃有很多侧面，那别人偏执的告诉你杨桃只有一个侧面的时候，你可以学会一件事情，就是不用去跟别人过多的争论和解释，对不对？就是你认知的世界究竟是怎么样的，这也提醒我们尽量多元和客观的去认知这个世界。那说到这儿呢，我就想到了我前两天在社交网络上看到有人说的一句话，他说人到了40岁之后，他觉得自己有一个变化，每次看到别人转发的热点，别人评论的新闻，别人说的八卦的时候，他可能也有想转发的一个欲望，但他马上会问自己一句话，关于这个事实我究竟知道多少。 他难道不在20岁的时候就问自己这个话吗？非要等到40岁才问吗？ 这句话是晒智商吗？我们可以知道刘禅20岁的时候就开始问自己这句话了，这是难得的先知先觉。就是当一个人什么时候发生了智慧，就是知自己不知，就是我不会知道事实的全部真相，永远不可能，可能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到。我能做到的就是尽量多的调查研究，去穷尽我能够找到的维度和角度去了解它。 说到这个发朋友圈这一点啊，其实我特别欣赏很多的朋友，他们其实呢转发那些朋友圈也并不是他们知道的，但是他们会在上面写到，哎，看到的特别有趣啊，大家可以看一看，他有个小的备注，而并不是说他转发朋友圈的时候就代表的是他的观点，只不过是很新鲜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希望他圈里的朋友能够跟他一起感受这样的一种快乐。这是我真的是挺喜欢的这样的一类朋友，因为我自己特别懒，不爱经常转发，所以但是我就经常偷偷的看别人转发。 所以你说的这个类型我觉得就很好了，他分享的是他看到的事实，但是没有妄加评论。但是我们会发现现在可能网络啊，因为这个标题党的关系啊，或者是为了博眼球的关系，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妄下结论啊，一波一波的结论，刚出点线索和端倪，马上就有人开始横加评论，这就提醒我们快速的下判断啊，往往是你认知受限的表现啊，千万不要在朋友圈分享内容的时候把智商也晒出来了。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在这个很多事情的真相是一点点捅出来的，一点点展现的，千万别把自己折在没有知道真相的时候妄下结论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提示大家了，事实是需要不断被穷尽、接近和了解的，而解释是会随时都更改的。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你会发现什么样的人是缺乏活力的？他把解释当作事实，而且把自己的解释当作唯一正确的解释，那这样的人在这个书中了，实际上就是那种缺乏创造力的。他们可能适合做一类工作，就是机械的解决同一个问题，因为这样效率最高。别让我想，我知道就是我唯一知道的，我会做的就是我唯一会做，请让我一直做这件事情。 哎，我们说人呢是不分高低贵贱的，我们都是平等的，但是呢大家通过前面的介绍会能够想到啊，我们的思维其实可是有高级和低级的。那看一看这本书，可能大家就能够学会更多的高级的思维。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高维度思考法，如何从解决问题进化到发现问题。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 多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它。多美丽的玫瑰花，多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它。我愿像那红红的脸蛋生长在太阳。

高维度高维度思考法之后呢，分享给大家。 哎，其实大家如果注意听我们节目今天的片花啊，你就会发现那里面已经给大家透露了一点了，就看你记得住记不住了。好，回来高维度思考法，然后说到的是如何从解决问题进化到发现问题，也就是说你整天光顾着解决问题，其实这并不是很高级，高级的是你要发现问题，然后一定要注意啊，发现问题并不是任问题发展下去，而是发现问题最好能杜绝问题，实在不成了最后才沦落到解决问题，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吗？ 发现问题就意味着我们要从目前的视野中或者已知中啊，找到更多的未知，找到未知这件事情啊，也是一个突破自己思维限制的过程。书中呢，对知，我们刚才讲到了很多的知识解释不是事实，这是第一个区分。 嗯， 还有第二个区分就是什么样的知，我们都说我知道了，我明白了，我懂得了啊，明白的越多，知道的越多，就越受到大家的尊重。哎呀，你懂得可真多呀！但是我们都知道，真正的大拿、智者、先贤，他们往往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知道自己的无知。就像有人说过啊，好像应该是古希腊的哲学家芝诺，他在地上画了个圈，他说自己呢，这个圈里边就是已知的部分，已知的部分越多，圈越大， 嗯， 接触到的未知也就越多。所以其实读书多的人为什么他会谦虚呢？知道的太多了，也就知道了更多自己不知道的东西，于是自然就会保持一个谦虚谨慎的态度。那我们刚才讲到了，从知道，这是自满自得，到知道自己不知道，保持谦逊，那还有一层啊，这个圈外边还有一个更大的无限的圈，就和我们刚才问的这个便利店的问题一样，便利店里不卖什么东西，那就是未知的未知。 那简直就是无边无际的。 就是你已知的已知，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知道什么，然后还有已知的未知，哎，就是我还有好多方面我不了解，这是我知道的。还有一些你不知道的方面你都不了解，叫未知的未知。而在这个无限宽广的几乎等于全宇宙的一个无穷无尽的时空当中，才是作者所要提出的这个高维度思考法中我们去寻找问题的领域和方向。就是从其实听到这儿，大家都会觉得好像一脚要踏入太空的感觉，要进入一个纯粹未知，你连问题要提什么问题可能都还不知道，这才是我们需要去发现问题的地方。所以在书中专门做了一个关于已知的已知、已知的未知和未知的未知的区分，在27页有一个表哈，我用我的口述的方式来介绍给大家，希望能够多少说明白一点点。在已知的已知领域，就是我们已经知道自己知道的领域中呢，有问题吗？往往是有问题的，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有答案吗？往往也是有答案的，我们可以找出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案。而在已知的未知领域，就是我知道我不知道哪些领域，不知道哪些知识，有问题吗？当然有很多问题，而且问题很具体啊。比如说我想知道这个舞蹈演员在跳舞的时候，他是用什么样的诀窍来保证自己的精神和身体状态处得最好，哪怕在前一天可能失眠怎样啊？这可能我想知道的。那有答案吗？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可能很多的时候是没有答案的，因为是未知。但是我刚才问的问题是个具体问题啊，我们现在讲的已知的未知就是真正的未知领域，那可能是连答案都没有，但是问题是现成的。然后呢，在第三个未知的未知，问题可能都没有，答案当然就更没有了，因为你都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我们以往啊读日本人的这样的一些关于思考啊思维思索的书籍的时候，前面也说到了，他就一个特别细小的问题展开，就是一个攻略告诉你怎么去做。但是这本书呢，它其实告诉你啊，我们人类在这个世界当中很渺小，我们要知道自己哪些是知道的，哪些是不知道的，做到一个客观的看待自己，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点，再去看其他那些解决问题的书，可能大家在解决问题起来能够事半功倍，能够更加的游刃有余，甚至很多人做不到的这种举一反三呀，也在这本书的基础之上能够做到了。 特别棒。那也就是说我们知道了人在宇宙中的定位，知道自己认知的特点包括局限之后，我们再去做眼前的工作，你的视野视角和层次就不一样了。所以说到无知这件事情，我们刚才讲到两种无知，已知的无知和 未知的无知。这个无知中呢，作者分了四种无知，在书的31页上。这四种无知的第一种是事实的无知，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实，或者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事实的存在。我想大家一定听说过叫黑天鹅理论。在人类发现黑天鹅之前，我们认为天鹅只有一种颜色，是白色的，直到黑天鹅出现。 也就是说，这种小概率的事件其实还是有的，让大家不要盲目的就把一个事儿给看死了。 就是当你不知道这个事实的时候，你就认为白天鹅才是唯一真理、唯一事实，但直到发现黑天鹅。所以对事实我们有很多未知，有很多无知的地方。还有一个呢，就是解释的无知。对一个事情啊，实际上是有 N 多种解释方式的，每一种解释都可能是独特的，甚至是让我们想起来觉得，哎，真是有意思啊，他怎么能这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呢？我们还能从不同的视角去解释它吗？这也是一种无知。因为很多的人之所以生活的不开心啊，不快乐，是因为他对事情有很多的定见，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他不知道能够灵活的看待。比如刚才我们说到中世纪的例子，如果我只把中世纪当作漫长黑暗压抑的中世纪，那可能你对中世纪的态度就是排斥的。但是像刚才刘莎说的，如果我能发现人类既然经历了这个历史阶段，它对人类的意义又是什么，那可能解释又会出现不一样的结果。那除了解释事实的无知以外，还有一个就是维度的无知。这个维度的无知就像我刚才举的这个杨桃的例子，我们只知道杨桃可以从正面看，不知道它可以从侧面看，上面看，从 N 个视角可以360度的环视。这个可能是很多人没想到，就是说同一件事情，我能站在高处看吗？我能站在侧面看吗？我能从底下仰望它吗？我能通过这种像不光是平面的360度，立体的360度，等于像一个球面一样，然后把你的观察物体放在球的球心，然后你在球面上不停地走动，从各个角度来审视它，全面的审视。这是维度上的无知，你知不知道存在这个维度。还有一个就是范围上的无知。书里举一个例子啊，就说我跟你说一瓶红酒，我跟你说这瓶红酒1000块钱，你也觉得很贵。那如果你不经常喝红酒，但如果你对红酒有研究的话，你会知道1000块钱的红酒可能是算从这个一般的消费角度还算不错的，但比那个最好的红酒还是差了18000里。所以它有个无知叫范围的无知。当你知道了红酒，哇，有这么多种类哈，有这么多品牌，有这么多质量等级和细微的区分的时候，你突然就对1000这个事实的解释会不同了。 就包括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一本《高维度思考法》这样的一本书，其实心理学啊，汪明博士，您应该知道，在心理学的这个各个流派当中啊，对很多事情有不同的解释，然后也有不同的说法，包括怎么去思维啊，其实这样的书籍也特别多。我们并不希望今天啊，我不论是我还是汪明博士，都觉得这是一本特别优秀的书籍的同时，就把大家限制死了。我们其实是希望大家能够用这样的一种高维度的思考方法去了解更多的怎么去思考的这样的书籍，然后从中找出一套最适合你自己的。大家注意，在今天汪冰博士开讲的第一条就说到了，对于不同的人，这个事物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要说到的是，不同的思维方法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可能也真的是啊，有的就适合，有的是不适合的。所以今天的这本书，我们特别希望能够打开一扇你的思考的高维度思考的门，让你能够想到可以有哪些的思考方法提高你现在的一些就比如说前面我们说到有那些朋友的思考挺简单的，或者有的朋友跟我一样挺懒的，真的应该说那句话，你所流过的每一滴汗水每一滴泪水其实都是你将来的宝贵财富，所以趁着你还年轻多读点书吧。所有的朋友， 也有人说过啊，我们今天流的泪都是当年脑子里进的水。我们今天做这个书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分享怎么给脑子把水挤出来。当然就像刚才刘莎说的，我们只是启迪，希望大家能够形成你自己的思考方式。说点轻松的吧，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很多干货了，54页，脑筋急转弯两个。第一个呢，大家已经因为春晚耳熟能详了，叫怎样把大象装进冰箱。这个当时我真的，别人问我，第一次问我的时候，我真的仔细想了半天哈，我还问这冰箱多大什么之类的，没想到答案就是 把门打开， 把大象放进去，把门关上。那第二个问题呢，马上就来了，怎样把长颈鹿装进冰箱？括号呢，假设冰箱的大小刚好能装得下一头大象或长颈鹿。我们该怎么做呢？ 这个春晚也给大家普及了答案了。 把冰箱门打开，大象拿出来，长颈鹿装进去，把冰箱门 关上。这两个题我今天看起来依然觉得很好笑的原因，是因为我曾经被他忽悠过或者是迷惑过，这都证明了你看我们人多容易在一个既定的思维框架内思考，而不知道其实解决问题的方式是突破这个框架。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你是擅长解决还是擅长发现问题呢？你是蚂蚁型还是蝈蝈型呢？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高纬度思考法，如何从解决问题进化到发现问题，分析解决问题型和发现问题型的这两种思考方式的不同和特征，跳出思考边框，创造全新视角，全面强化你的思考力。本期节目嘉宾学者书评人汪斌博士。今天汪斌博士不仅要谈如何从解决问题进化到发现问题，还要说一说如何构筑你的快速决策系统。欢迎收听 汪斌博士。你说我前面有一提示说你要给大家发福利、 嗯、 然后福利就在这个片花里面你说有没有朋友刚才特别注意的听了？ 我相信应该有人突破了常规哈、啊，听到了刚才一个关键的细节。听到的朋友，你们就等于先领了福利了。允许我再说两句我们今天的高纬度思考法，因为我真的是太喜欢这本书了。在最后这点关于这本书的介绍中呢，我想讲一个小故事，关于蚂蚁和蝈蝈的故事。这个寓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啊，意思就是蚂蚁和蝈蝈呢，这个故事来自著名的伊索寓言。在夏天辛勤劳动积累财富的蚂蚁，到了冬天也不发愁，而在夏天唱歌跳舞游手好闲的蝈蝈，因为毫无积蓄，到了冬天就陷入了困境。那也就意味着提醒我们应该像蚂蚁一样辛勤劳动，增加积蓄，告诉我们存量的重要性，其实就是未雨绸缪哈、啊，把明天的问题放到今天来解决，给明天减少负担，让未来变成坦途。但是这本书专门说到了蚂蚁就代表了忙于解决问题的大多数，他们居安思危，埋头去做自己的事情，很辛勤很辛苦，就要累积。那蝈蝈呢，就是很及时行乐，它比蚂蚁多了一个维度，因为蝈蝈可以弹跳， 嗯， 所以书中画了一个图哈、啊，就当蚂蚁处在一个包围圈里，包围圈比蚂蚁略高，蚂蚁爬不出去的时候，如果假设蚂蚁爬不出去，那它就被限制住了。但是蝈蝈呢，它不是打破这个包围圈，它是跳到高处， 对， 来看这个圈里圈外究竟意味着什么，当然它也有机会去跳出去，这就非常不一样的。还有就是蚂蚁是有巢穴的，所以呢它是内外分明，甚至我觉得还可以再引申一步，蚂蚁因为有家所以它追求稳定，蝈蝈没家四处流浪，但是四处流浪带来了什么呢？多维度的看世界，多维度的看问题。而有家的人因为固守在自己的巢穴和维度，他们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往家里存粮。而蝈蝈呢，他不会这么想，他在想说只要我吃饱了肚子，剩下的时间我就可以唱歌享受人生，享受夏天。实际上这个故事呢还有一个版本啊，这个版本呢就是非常腹黑的一个结尾，冬天还没到但是来了一股寒流，所以呢最后两个都冻死了，蚂蚁储备的粮食也没来得及冬天吃，但蝈蝈至少还蹭了一个享受当下啊。所以你说谁究竟是对的呢？不知道，这只是两种策略。那书中就专门对比了蚂蚁和蝈蝈两种人。蚂蚁像什么呢？在书的99页啊，蚂蚁呢就是所谓的优等生，不停的答卷备考，然后总能考试很高分。蝈蝈有点像我们常说的劣等生，就不好学习。蚂蚁特别像大人，有责任心，长远规划。蝈蝈像小孩子，蚂蚁特别像一个兢兢业业的专家，而蝈蝈像个外行，它就像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万金油一样，什么都想了解一下，什么都想看看，什么都想玩玩。 蚂蚁是组织内的人，而蝈蝈呢是自由人。蚂蚁是团队合作，蝈蝈呢是个人单干。蚂蚁是一本正经，而蝈蝈呢有点像异端。蚂蚁是实务家或者叫实干家，而蝈蝈是梦想家。蚂蚁更像农耕时期的人，而蝈蝈更像狩猎时期的人。说到这儿啊，其实也没有什么的好坏之分啊，只是问问大家你更倾向于像哪一种类型，而且告诉大家光当蚂蚁是不够的。在这个世界，如果你仅仅止于解决问题，那你在公司里也就只能永远处在解决问题的岗位。你发现不仅很累很忙，而且解决问题的人生好像永远没有头。 你到底是蚂蚁还是蝈蝈呢？在这本书的第98页，大家可以发现有一张自测表，就是说测一测你到底更倾向于哪一种的类型。那么你要是倾向于蚂蚁型，你补充一点蝈蝈吧。如果你要倾向于蝈蝈，你就补充一点蚂蚁吧。我想必须得是四角俱全了，我们的人生才能够更加美好。哎，必须要发福利，要不然大家都得说你是蝈蝈了。怎么这么不靠谱， 这么跳跃，是不是啊？说好的不做啊，我们的福利呢也非常棒，同样来自后浪出版公司的直觉思维。这个直觉思维和我们刚才讲到的这版啊有很类似的地方。直觉是什么东西？直觉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已经知道的部分。今天就跟知道不知道干干了哈。你不知道你怎么就知道可以做这件事情了，但是你就是想做。书中专门说到了直觉的三个特征。直觉的三个特征就是突然就蹦到了你的意识层面，你都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第二个，里边蕴含的推理啊太快了，太自然了，你都没有办法意识到是怎么推理出来的。第三个，它是我们行动的强大推动力，就是你一旦有这个直觉之后，你就马上想把它变成现实。好，直觉的三个特点说完了，你们可能觉得这都是已知的已知，我都知道是直觉。但是直觉本身长期是被我们压抑的，因为我们太理性了，我们认为理性能够掌握全局。书中就说到了一个著名的美国人，这个美国人就是富兰克林啊，他曾经给自己的一个晚辈在提供怎么找对象的时候呢，就说你应该把这些选项的优缺点都列出来，然后根据他们对你影响的权重来进行计算，最后胜出的那个人你就可以把他选作你的妻子。书的作者特别逗啊，书的作者也是个很有名的心理学家，他就说他发现周围只有一个人用这个方法选择了自己的妻子，就是一个经济学家，但是他已经离婚了。理智他判断是不是足以说服我们做出人生最重大的决定，职业选择、婚姻选择等等，好像不是这样的。书中说如果让人送给人一些话，比如我们发福利啊，发给大家，你们随便挑这些话，有一些人呢就是看喜欢拿回家了，有一些人呢挑了以后我们会问他说你为什么喜欢这个话，结果会发现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说了为什么喜欢的人最容易反悔。 为什么？ 好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喜欢的理由当初也可能后来就是看腻的理由，但是那些没有理由就是我觉得挺舒服挺喜欢，诶，反而正是因为这样的模糊性它更容易接受和认同。说白了就是直觉会让我们做出一件事情叫甘心情愿，或者叫愿赌服输。 但是王明博士，你看你正好是学这方面的心理学的专家嘛，其实每个人的直觉并不简简单单的就是说大脑稀里糊涂的就发疯然后给你的一个结果，而是说它综合你的个人的情况，还有比如对方也好，或者说对面的一件事情也好，然后做出的一个非常快速的综合评价，那绝对不是说没有思考以后的评价，只不过思考非常快之后的一个评价。 这就是经验变成直觉，书中也说了啊，实际上是我们在跟环境互动当中的很多经验慢慢变成了一个不用思考的快速思考，它变成 了老马识途一样， 头脑中的捷径。这个捷径呢它是如此的自然以至于我们认识不到，但是现在因为我们很多的都是循证啊，我只记得以前呢学中医的时候老师就会说到你的感觉很重要，要培养感觉，但是现在的西方医学是循证的，我们要通过实验数据来证明，可是直觉是很难通过实验数据来证明的，而且它有极大的个体差异。所以书我觉得核心内容是为你的直觉证明，让它成为你帮助决策的一部分。当然不是所有的直觉可能都是正确的，有些直觉可能是有误导性的，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认为大牌子就应该贵，大牌子就好吃，有些人在这个做花生酱测试的时候给花生酱贴上大牌，明明是同样的花生酱贴大牌大家就觉得好吃，这也是一种直觉的心理暗示啊。所以我们要发现直觉的两面性，更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的专业直觉，这往往是和有意识的刻意训练是离不开的。很多人啊，很多有那种高峰表现的艺术家 包括我们的体育运动员，甚至我们的平时啊，我们在最巅峰的时候，你问他你怎么做到的，他是回答不出来的，他就觉得浑然一体。当他站到那儿开始做的时候，就进入了某种状态。所以书里说到了一个著名的钢琴家，他的自我监控很发达，他老对自己弹得不满意。他在什么时候练习发挥的最好呢？把屋里的噪音开得最大，他听到自己弹琴的时候反而是弹得最好的。那就意味着让直觉充分的带领你，但前提是你有足够多的时间去培养这样的经验，成为你自动化的一部分。 如果大家想抓紧2018年的最后的两个多月的时间，好好来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工作等等等等等等。那么除了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像高维度思考法，如何从解决问题进化到发展问题，以及直觉思维如何构筑你的快速决策系统以外啊，还有一本类似的书籍，名字叫做麻省理工深度思考法，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特别希望我们的节目能给大家打开一扇门，能够更多的让大家了解这个真实的世界，了解真实的你自己。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汪冰博士的详细介绍。我是刘莎，也要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希望大家能够继续锁定北京故事广播，再会。 想和你经度时光，在每一个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和你经度时光，在每一个晚上想你的海洋撒网，我只想和你经度时光，不再迷恋远方，不再与之惆怅，而我只想和你经度时光，累了打在肩上，哼着雪下火往轻轻唱。 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借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